找到我，想给更好的理由。Yeah, yeah, yeah, 这次太狠了，我不明白，爱不是应该，很简单。这次该对换，换你去猜，看你能不能把我看穿。感觉必须随情绪变换，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明白我的心里，两个我都爱。 我请我请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 现在是18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哦，最上的力量。 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的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二夜晚最暖心的问候。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白天的喧嚣，此刻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放松下来吧。许佳莹带来一首《失落沙洲》。在2008年呢，许佳莹因为参加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，正式踏入歌坛。 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没有原因的拘留，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，寻找失落的沙洲。随时间的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。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 这个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我看见海阔天空，我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是当我把回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和叫我爱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疲惫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你想看见的我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，除了你之外的依赖，还有谁能叫我有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爱。 失落沙洲，这是许佳莹22岁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。有一天呢，许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。许佳莹开始的时候把歌曲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，最初谈的是初恋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探访了癌症的病童，所以他把这首歌的歌曲扩大，就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。爱不留，张信哲。 多少恋情会消失，只剩结局和起头，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，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，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多着的不自由，想当年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，爱已深的深，恨不得互为血肉，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，是你唯一的乐趣，唯一拥有它，是你唯一担忧，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它，你怎么 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我看一句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然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圆圆的微笑就像鸡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 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。

亲爱哥。 光阴的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莫文蔚的一首《爱》。2003年，在第14届台湾金曲奖上，这首歌摘得了最佳作词和作曲人奖，同时也为莫文蔚赢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。 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眼角，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同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我，却总不会过去。有种真爱不是我的，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同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宇宙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，总不会过去。有种真爱不是我的，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。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眼下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拥有是道德。 哦，你在躲避什么？哦哦哦，你在挽留什么？哦哦哦，你想去约谁呢？哦哦哦，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，将你删掉， 所以你厌恶危险。哦哦哦哦，坠入恶欲深渊，输不了一切。你两手紧紧抓着，如同身处悬崖，你小心翼翼的，以为你拥有着那次人生圆满，能不能？ 这一轮看个手，敢不敢将你放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速写的痛都拿走，让再次两世空空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go on, you never understand, there's no fear in my heart, got comfort to my mind. 哦，你也曾经追问，然后沉默，我渐渐习惯谎言，而另一次脆弱，我眼泪没有草原，只忘了你是马，卑微的人生，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，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手，敢不敢将你放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手写的痛都拿走，让再次两世空空，